今日咧系四月十号嘅星期二得到。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系礼拜一六噶啦，所以咧出街系四月十一号啦。咁啊，今日咧仍然系我哋原班人马。咁啊，我啦， 大肥 啦 ，Dilbert 啊 ，Dilbert 啦。咁啊，其实就迟咗，比我哋原定时间迟咗录嘅。原因咧就系遇到一单突发嘅情形， 真系好突发啦。 因为依家突发成点咧，就系话说啦。地铁咧就是观塘线就发生电缆唔知乜嘢断交咗定系点样啦跟住咧就导致大呢个地铁瘫痪，系咪有两个站去即系断咗线？ 唔系断，唔系两个站啊，系由观塘断到九龙塘。 我知佢全段冇咗嘛， 全段冇咗噶。 系啊，咁啊，你讲下现身说法啦，你系当事人啊，你喺观塘。 结果喺牛头角，冇法，乜嘢车都上唔到啦。第一，地铁就唔使指意上噶啦，因为两边都唔通嘅。 系。 第二。地铁唔使指上之后咧，跟住就所有小巴啦，就全部排晒长龙。 的士 就唔使指意折噶啦， 冇噶啦，要吧都话加价，加大幅加价。 啊，老实讲，如果有的士嘅话咧，我谂都即系加价，我谂都有人抢嘅。 而 今日咁嘅状态，卒之咧就要发挥呢个大家嘅创意，就先由牛头角行咗去观塘站， 系， 跟住由观塘站咧就逼。 地铁， 逼地铁，记住，净系逼上个月台，逼咗你半个钟。 哦， 喺下边一路系咁慢慢咁躝下躝下躝到上去，结果到最后躝到上去之后咧，就要表演呢个行大运。 系， 就首先由呢个观塘搭去油塘转车，油塘转车去北角， 落鲗鱼涌再北角， 北角咧就再转车去中环，中环先再转车过到海， 即系大捻镬。 啱啱兜咗个好大嘅圈， 咁你历时用咗几耐时间先嚟到录音室啦？ 结果咪头头尾尾夹埋，咪用咗两个几钟咯。 问你有冇喺一路一路嚟嘅时候，有冇一路讲话多谢中国共产党啊？ 多谢政府，多谢马时亨啦，系嘛？ 唔系咁啊？ 地铁主席系咪马时亨啊？ 咁啊唔止嘅。嗱，譬如话仲有一啲好精彩嘅讲法，就係话等多几班车冇所谓嘅，你记得有个嘅，有咁讲㗎啦。 等多两三分钟。 好似系马时亨啊嘛。 嗰个唔系，嗰个苏锦良嚟嘅。 苏锦良。 嗰个苏家边话。 而家系马时亨。 要等多两班车冇紧要嘅，逼下啫。 系咁啊，大家逼下。 结果就唔系等多两班车咯，就喺下边逼上个月台嗰度，逼咗你半个钟又多。 你苏锦良啊，试下呢啲时间行过观塘站啦，俾人打捻死你啊！奸生俾人打死一定。我话俾你听，呢啲人几愤怒喂，每人踩你一脚啊！你依番漏水啊，唔系讲笑啊！系咪先？咁啊，刁拔咧经过重重困难啦，啊，去咗北角，跟住咧就去咗中环，跟住咧就转咗三次车，系嘛？ 系啊， 就嚟到录音室啦，啊，终于都即系排除万难啦。咁啊，历时两个零钟头，咁所以我哋咧到九点几，本来七点钟我到咗噶啦，咁要到九点几先开始录，系咪？咁今日咧呢单嘢其实发生咗之后咧，你哋会谂起啲乜嘢咧？有冇咩都？令到你谂起咧， 谂起咪用晒大陆嘢咯， 即系系咪会觉得你而家尤其是近呢几年咧，即系不论系九铁啊、火车啊、地铁啊呢啲啦，而家叫通称做港铁啦吓，都系有好多嗰啲信号意外啊、电缆断啊、乜鸠嘢，好多呢啲咁嘅 金属疲劳啊，不停都有啊。 以前冇噶，以前冇咁密噶，而家系好多噶。 唔系而家仲有一样嘢，就算冇呢啲意外都好。你有冇留意搭地铁系错咗好多？ 咁我好少搭地铁，所以我唔知 道。你唔知啊？ 系啦，因为我平时搭巴士多。 以前咧，就你企喺度唔系点使掹嘢咧，都仲可以企得稳嘅。而家啊，对唔住啦，真系可能分分钟好似搭巴士一嘢错咗，你唔知去边嘅。 哦，咁样嘅。 错得好紧要依家。 哦。 我唔知同换咗车有冇关系。 应该系用晒大陆嘅配件，嗰啲即系你电缆啊，可能各方面嘅嗰啲软硬件都可能用晒大佬嘅信号系统啊，咁样咧，咁变咗咧咁多意外，咁多出事。嗱，我想讲一样嘢，以前咧，我喺香港都即系我唔系香港出世，但系香港住咗三十几年，系近依五年啦，四五年先听到有冧电梯呢回事。 冧自动电梯， 之前系啊，自动电梯即系嗰啲扶手电梯咧，以前好少听过噶。我新闻老实讲，我日日都睇嘅。 任何一单嘢咧，我如果睇过，我实有印象嘅，系近呢几年。 以前系冇。 我冇印象。总之我可能我听唔到，但系咧，我总之就冇印象。系近呢几年先听到有冧电梯、冧扶手电梯呢回事，成行咁冧咗或者倒落嚟。 佢骨牌咁。 骨牌咁样，或者突然间即系呢啲系大陆就有，香港真系闻所未闻噶。点解啊？老实讲，唔系用咗你大陆货劣质货，谂唔到第二个解释啦，系咪先？即系以前你话啊，啲人话诶、欸，英国佬啊，连个地铁啊，连垃圾桶都英国运过嚟嘅，人哋啲嘢稳阵啊嘛，贵啲都有道理嘛，你啲嘢豆泥系咪啊？平啊，三折咋，冇用噶， 你错啦， 你计起上嚟仲都仲贵，人哋用三十年唔出事，你用三年就出事， 而家 死人， 而家唔系喎。而家大陆落嚟卖俾香港嘅嘢系不嬲贵嘅，系贵过英国车厢，因为大陆车厢落嚟都贵过英国车厢啊。 哦，系咩？ 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 啊。所有嘅嘢嚟到香港都贵过外国嘅，甚至而家我哋譬如做工程咁讲啊， 系 一套龙帽，即系咧做隧道咧，做一套龙帽，即系你有套龙帽好似伸缩咁，好似滑入去嘅。 嗯。 嗰套龙帽咧，以前咧就全部金门啊、英国啊或者礼顿订过嚟嘅。而家用咗大陆落嚟砌嗰啲咧，全部都贵过。 嗯。 贵过大，贵过外国。 哦，咁样啊，即系揾香港人笨柒咯。啊，咁啊系。如果你按翻东江水嘅水平咧， 系啦，冇错。 咁啊真系，即系大陆卖嚟香港咧，就当香港水域嚟嘅。东江水贵过新加，唔系贵过马来西亚卖俾新加坡七倍。人哋话血浓于水啊，原来中国人真系血浓于水嘅，唔熟唔食啊。 你错啦。吓、 啊， 几个字你调转咗讲。 系。 水龙于血， 哦，水龙于血系嘅， 大佬真系嘅， 即系咧，中国人系 O 型血，咩都沟得埋嘅， 系啦，冇错啦，啊， 但系乜嘢都怼俾你， 即系咧样样，即系逢系唔熟就唔揾你笨柒嘅，嗱，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都可能当同文同种啦，不过两个唔同国家，咁咪卖俾你咪价钱咪咩咯，平过香港七倍咯，系嘛，咁你中国人。专食中国人噶嘛？中国人最叻系乜嘢咧？呢、這个咧唔系而家讲噶啦，系四十年代系嘛？国民党已经讲噶啦，共产党咩叻啊？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打日本仔嘅时候就唔肯出现系嘛？打国军咧，哇！猛虎越压，个个冲晒 出嚟系嘛？ 点解咧？呢个系有原因嘅，因为日本人佢冇办法使日本人脑嘛。但佢使到中国人脑嘛，佢喺日本人身边观察唔到共产党特务间谍嘛，但系你国民党人系好容易洗脑噶嘛，将你灌输共产思想啊，我哋而家要救国，我哋要民主，系嘛？1944年系嘛，就讲《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系嘛，就讲咧我哋要行美式嘅民主，一人一票。一党独裁就见地时在， 老毛啊，自己又话好崇美噶嘛。 系啊，佢哋要行美式民主，人人一票啊嘛。哦，原来佢上咗台之后就系唔系嗰个回事。而家系中国人全部都系一套。老实讲啊，即系你话地铁咧，全面用晒大陆嘢，跟住咧就出咗咁多意外，但年年加价。好彩今年佢话唔加啊，因为可加可减机制，今年唔加，咁啊唔知出年加唔加翻。咁啊，我哋咧好似都要即系感谢哇，皇恩浩荡啊，今年唔使加价啦，系嘛？咁啊，大家咧即系对于政府咧，一定要即系保持住时刻保持住嗰种一种记性。当年两铁合并，佢哋咧就周围卖广告，叉烧饭几多钱？鸡饭几多钱？唉，差鸡饭平啲嘛，合作拼港铁同埋呢个九铁合拼咗啦，将来就会平噶啦。原来冇噶，年年都加价， 唔 系 嘛？系初初嗰阵时会平啲嘅。 吓、啊，初初有平几钱我唔知啦。总之咧就越嚟越贵就系啦。吓、啊，两铁合拼更加 大。你咁冇记性嘅你？ 系啊， 我真系冇呢个印象、啊。 有噶，当时卖日嗰啲港澳日日出嚟嘅夜晚黄金时段就系、是、咧双拼饭啊，梗系平过你单拼啦。点样点样？ 我嗰阵时因为我长期喺大陆住，可能一做广告时间就全部俾佢摄 娇晒啦。摄晒做皇马桑拿嗰啲广告。 系啊，冇错。 乜桑拿 啊？皇马桑拿啦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话咧，依单九次依单意外咧，其实我哋冇谂住讲，不过因为咧。 即系个当事人， 有个当事人喺观塘过嚟，所以咧就成为咗个受害者。 系啦， 咁当然由佢现身说法啦。咁我哋要入翻正题，我哋讲翻我哋今集啲节目啦吓。咁啊，承蒙各位 即系网友嘅支持俾面啦，咁我哋嗰个 subscribe 已经系接近10000噶啦，9800多，就 争丁咁多啫， 少少仲有100多啫。 系啊，希望今个礼拜我哋达成愿望咁样过一个非常愉快嘅复活节。 复活节系啦，咁啊，另外要讲讲下个礼拜节目安排，因为咧礼拜一咧，我同阿大肥都唔喺香港嘅，咁好大机会咧就礼拜二或者押后少少录，因为我哋要夹一夹时间啦，因为丁伯可能礼拜二唔得闲嘅，咁我哋要再约时间啦。总之推出时间，我哋会做稍后公布。咁大家可能要俾少少耐心忍让。咁另外我哋讲返一样就係呢，好多人问香港网台而家冇得 download 喎，咁你哋有冇辦法 download 声音啊？即係呢淨係睇 YouTube， 好多人佢係流量问题啊，睇唔到 YouTube 啊，各方面嘅。 因为最主要香港嘅 WiFi 实在太差。 係呢个一阵我哋先讲。我哋讲返嗰个叫做我哋而家个台嗰个 即台务先 收听节目啦，讲返台务先啦。各位如果係收听我哋节目呢，我哋每一个节目一出呢，我哋有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叫做星期二得到。咁另外大匪看天下同埋强国生患者都有开 Facebook page 嘅。如果你哋係一位忠实嘅听众，係应该会睇到。而就算喺大陆呢俾呢个叫做金盾工程剥咗，俾绿化剥咗嘅话咧，其实只要你翻墙，你系唔使用好大流量就上到 Facebook 嘅，唔使你睇 YouTube。你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咧，我哋系有节目咧就置咗顶嘅，又或者我哋嘅 page 咧系会将我哋节目嘅连结摆上去，上面有 YouTube， 下低就一定有个声音，有个 声音档案， 声音档案 MP3 俾你下载嘅。所以唔好再问我冇又要攞拎又要成，你正常。一个人都睇到识得睇，除非你完全无视我哋嘅 page， 无视我哋嘅 Facebook， 系咪？即系对于我哋系充耳不闻。咁我哋对于即系阁下，如果系咁嘅支持嘅话咧，我哋都非常之失望啊！咁啊，原来你唔睇我哋嘅 Facebook 嘅吓，唔睇我哋啲 page 嘅，咁啊呢样嘢就系我哋即系失望之余咧，亦都系非常之沉痛吓。咁啊，讲埋啦，即系咧而家個 YouTube 咧，嗰個數字咧亦都唔錯啊！咁啊，我哋都嚟緊大肥都會不斷加強節目啦。 係啦， 咁我哋咧嚟緊嗰個節目，係會多元化發展啊！咁啊，到時等阿大肥喺佢嗰個喺佢嘅節目就講下多啲嗰啲發展方向啦嚇。咁啊，喂，而家依幾日咧發生咗啲乜嘢咧？有啲咩特別事要講咧嚇？喂！ 最大特别事就是今日郑松泰被预约拘捕。 他应该是他出来讲就话差佬主动接触他是不是 预约拘捕。 叫他拿封信。 攞咩封信啊？ 叫佢攞封信，关于佢调转国旗嗰单嘢。 佢而家直情控告佢喎，而家警方直情话侮辱国旗及区旗嘛，好似系嘛？ 而家 系控告嘛，直情。因为咧，你已经去直情唔系话预约拘捕咁简单，直情讲到明要告你啦嘛。咁呢单嘢咧，嗱，正常啊，立法会议员咧喺立法会里面。照计啊， 有言论自由，保护 会豁免嘅，系嘛？ 言论免责， 应该免责嘅言论。咁但系而家你唔系言论，系咪？你喺个客 呢个都算系 属于言论自由， 属于言论自由嘅一部分。 系咁，但系佢如果唔系喺开会期间，佢嗰阵时系咪行使紧开会期间行使啊？ 佢起码系喺个大，起码喺个会场里边做嘅。 佢喺会场入边做，但系当时系咪开紧会咧？唔知呢个有冇得打咧吓？ 而家系开紧会，不过嗰阵时系嘈紧交，即系激进派同呢个建制派嘈紧交。 哦， 咁佢哋就全部喺度嘈紧、理论紧嘅时候咧，佢就喺度玩国旗。 哦，咁啊玩国旗 嗰度究竟当系玩具定系国旗？大家依家定义都唔清楚。 系 吓，因为国旗有一个高规格嘅标准。 系嗱，咁因为咧好多网友第一时间就见到咧。如果呢单嘢告佢郑松泰，咁你嗰啲叫做支持政府嘅组织，每一次啊散场之后咧，嗰啲国旗区旗抌到周成地都系， 镬都系噶， 仲占个地底嚟，系咪？ 抌落垃圾桶啊，抌落地下踩啊，乜都齐噶。 系啊，即系话如果你要侮辱嘅话，哇！呢班人直情系要告反革命啦。 哇！呢班应该拉晒噶啦。 系啊，唔系啊，要告反革命罪啊，要引入原木啊嗰啲啊，系嘛？引入1989年嗰套啊，系嘛？个个都系反革命。 哇！你将一国两制当乜嘢吓？神圣不可侵犯嘅国旗，俾你咁样践踏嘅咩？ 喂，咁啊，喂，咁啊，但系大陆咧反革命呢条罪都冇咗噶咯。 系啊，就系、是、大陆冇咗嘛。但系咧可以告另外一条代替，叫做寻人之事。 冇错， 系咪？个赵连海就系告寻人之事，系咪？所以又话占啤。系嘛？非法的法，无罪的罪，我为人民鼓与呼，系咪？ 哇！乜背得咁熟嘅你？ 我只要睇过一次就应该明 嘅，熟噶啦，系咪？我为赵连海申冤，系嘛？喺唔知边份主要报章连续登咗几日广告，系嘛？系、哎、佢背过好多次，我听过好多次，系咪？咁啊，我哋睇翻呢个国旗区旗法咧，照计就有得打嘅，即系以理论常识去睇啦吓，因为佢本身立法议员免责啊嘛，但系。警方点解要做呢个动作呢？系咪同律政署沟通咗呢单嘢错得入呢？ 一定。 嗱，我喺度谂呢样嘢啦，因为有个问题嘅。其实咧，自从雨伞革命咗之后咧，即系嗰个完结咗之后咧，加埋个豪冲爆炸案，2015年咧， 啲 人抛到而家未审啊。 系啊， 系啊。 有啲人系还押到而家未审啊，唔知发生咗咩事嗰班人。跟住仲有年初一，2016年嘅年初一掟砖，自此之后反对派几乎都好难可以吹到鸡。最明显系乜嘢呢？就系、是、选完之后两友啊，俾人 DQ， 系吹唔到鸡出嚟嘅。嗰次讲到咩烛光晚会10000人唔够，话仲有大量系和理非非群众， 绝大部分系和理非嘅， 系啦，因为烛光晚会啊嘛，系咪？咁你睇翻咧，成个脉络就系话咧，好明显成个社会咧系向翻中间温和走翻向中间，比较激进嗰啲咧系开始慢慢啲人唔再接受，政府见到老实讲啦，你哋都吹唔到鸡出嚟。原来你哋冇晒人民，冇晒力量嘅，搞鸠你咪搞鸠你咯，好简单啫嘛，系咪？以前你有能力吹鸡系嘛？哦，你 call 到人出嚟，喐下都话3000-4000人出嚟，政府梗系买你怕啦，系嘛？3000-4000人，再加埋和你非非嘅泛民，滚下就有30000-40000人噶啦嘛，系咪？再加埋有啲唔知嘅，我睇到哦，我哋都要出嚟。 唔系唔紧要啊，反国教都10多万啦。 冇错啦，反国教有120000。香港嗰个叫做咩啊？唔系成15-16万人啦，跟住去到 HKTV 又有100000人， 啊、 跟住到占中就大爆发啦，100-120000人冲晒出嚟。 连一个电视台啊，唔睇电视台咪过上 YouTube 咯，大陆咁多网站咪睇大陆网站咯，而家又有美国电视系咪先？但系都因为香港 TV。一个建制派嘅人开个电视台， 9万人出嚟 ，但系 DQ 两个议员系 九千， 跟住游行啊，9000多人啫。你谂下啦，成个社会运动，啲人系已经等于金属疲劳啊，攰啊，个个都攰，所以啲人先希望揾曾俊华上嚟啫嘛。即系咧，变咗大家都唞下，休养生息。喂，而家呢啲人咧，即系你可以去到吹鸡到国教嘅12万、10多万人啦吓，跟住 HKTV 啦，跟住占中啦，去到几十万人冲出嚟啦，系累积咗好多年嘅。呢啲人数咧，系由2005年开始累积到而家嘅。有社民联，有人民力量，有本土派，跟住一路以嚟累积嘅人，系一次个爆发喺雨伞革命爆发晒出嚟。但系经历过雨伞之后，啲人系不断嘅失望。好似俾人出卖咗咁样，利用咗，到原来系，即系老实讲，你哋最终原来市民只系你揾工嘅一个工具。当市民你求你哋嘅时候，原来你哋嘅答案同地产商一样，或者叫你揾地产商，都系唔捻理你嘅。咁你谂下啦，市民嘅无助唯有系唔理咯。所以我够胆讲，即使听日拉郑松泰坐监判佢半年，跟住褫夺立法会议席，跟住出嚟补选，跟住各区香港岛拉埋陈淑庄坐监，加埋呢个叫做 DQ， 埋呢个叫做罗冠聪，港岛有两席，九龙西因为本身游慧晶已经有一个元凶，加埋 DQ 埋你刘小丽就有两席，到到九龙系咪新界东？就长哥红两 个红 长毛两个红俾人 DQ 咗，加埋本身嘅梁仲恒又有一个位，即系有6个议席补选，即系3区6席，每区建制派就攞一席，揾攞一席噶啦，你一定系俾你代表仔啊嘛，同时补选，政府唔会益鸠你噶，唔会分开俾你。 佢好简单啫嘛， 明明可以分开嘅，佢就唔分开，悭钱 系啦。 你香港人啊，最叻，哎呀，系政府为我着想悭钱， 为咗呢啲系市民嘅钱嚟噶嘛， 系啊， 佢大条道理讲出嚟噶，冇人够胆反驳佢噶，冇人够胆分开噶，一定系一次过举行嘅，即系话香港两席、九西两席、新东两席一齐补选，就即系建制局、建制同埋泛民各攞三席，到时。你泛民喺立法会就完全冇晒，当然而家都冇力㗎啦，而家佢话剪布就剪布。即係我想分析嘅乜嘢呢，而家成个香港市民都已经金属疲劳，冇人再想出嚟㗎啦。所以你珠海地可以收皮㗎啦。因为你话呢民争取民主唔使休息，冇得休息係冇办法嘅。人而家个个都休息，你唔使因为你有95,000一个月。支持你嗰个冇啊，顶唔顺呢个问题系。 我讲咗好耐啦， 系啊， 你唔使休息，但系你群众要休息啊嘛。 冇错啦，当群众求你嘅时候，你嘅答案同梁赵国雄冇分别嘅系嘛？喂，咁人哋使乜揾你啫？系咪先？仲有啊，即使郑松泰俾人拉去坐监，即使你哋所有嗰啲头面人物拉够晒，跟住全部 DQ， 全部输晒，到时郑松泰又分分钟有补选一镬噶啦。 系啊， 系嘛？你谂下。你加埋郑同泰，加埋仲有一个咧，陈淑庄，跟住嗰个叫做姚松炎，仲有一个 边个？ 邵家俊，咁多议员，成八九个系嘛？八九个补选，点算啊？七个直选，两个功能组别，如果一齐 DQ 晒嘅话，你泛民。唔系玩完啊！你个反对派，你嗰、那个冇啦，要你即系点样，你都死紧噶啦，系咪先？议事规则又唔够佢玩，咁你哋以后啲反对派我哋做乜嘢啊？出翻去议会出边啦，议会里边都唔能对你抗争噶，系咪先？ 哇！咁啊中咗呢个本土派嗰个招土政策， 招土政策 真系招啊！呢次 真系招啊！ 真系食招啊！呢次 仲有一个问题、啊，系招完你都冇人出嚟反抗啊，因为大家都玩到厌晒啊！喂，今次嘅民意撑曾俊华，就系呢班人觉得，就系、是、有好多好大比例嘅市民觉得，喂，我哋顶唔顺啊！我哋即系搞咗咁耐咧，系玩，即系老实讲啦，个个都想唞噶啦，唞系要几年时间休养生息嘅。如果你想到时咧，激进派想赢得八年咧，2024年咧，由而家开始，所有呢啲俾人 DQ 晒，跟住判罚一大堆人坐监，累积翻七八年啦，2024年你哋出翻嚟再选就差唔多啦。 但系 坐完，不过都未必到呢班喎、 啊。系啊，到时有另一班嘢啦。不过你哋坐住监先啦。 哦，咁啊冇坐得咁耐嘅。 唔好咁讲啊，今日已经判咗一个4年9个月啦。 嗰、哦那个已经系 而家个问题，唔系你记住一样嘢。如果你判超过3个月咧，系5年内唔可以选噶。 哦，系啊，要你放咗监出嚟之后再数5年。 你谂下，佢真系2024噶，唔系讲笑。 2024一定系2024，不过有一个系一个系2024都冇得选，嗰、那个应该系梁仲，嗰、那个叫做咩啊？黄台阳，因为咧好明显，今次呢个纵火就有人煽惑嘅，你睇 Facebook 都睇到啦，系嘛？任何着得火嘅都要掟出去，咁仲唔系你煽动系嘛？喂，人哋坐咗4年9个月，你都起码都坐翻8年啦， 差唔多啦， 系嘛？咁你就2024，讲真啦，我而家睇翻佢政府而家出嘅招咧，尤其是旧年8月份出嘅招咧，青年新政，本民前。如果今次 DQ 到呢个自决派咧，以后自决派，你哋打住呢啲嘅牌头啊，系唔使报名嘅，因为一定 DQ 你嘅。你连入闸都冇机会啊！唔好话想东山再起啊！我系100%肯定，即使有补选，你本民前都冇得入闸，你清正都唔使知入闸， 改牌头嘅啫， 改牌头冇用啊！人哋而家会追查噶嘛，你想改都冇用啊，系嘛？你以前系支持清正，你系清正分裂出嚟嘅，人哋会开始问你噶嘛，系嘛？你过往你嗰个经验，就算俾嗰啲叫做咩啊，佢会俾一份嗰啲叫做咩啊？旧年嗰啲叫咩书啊？ 衰仔纸， 衰仔纸啊，确认书系啦。但系确认书你签咗佢， 签咗咪梁竹涵咪咩啦？梁天琦咪签 咗咯，系啊， 咪唔好选咯。 咪即系等于马会拒绝夏志信啫嘛？喂，第一次。马会拒绝夏志信续牌，夏志信就问马会俾个原因，马会戆鸠鸠就话佢健康理由。啊，夏志信好撚嘢，即刻揾个好出名嘅医生证明佢健康冇问题。咁咧马会学正咗啦，第二次钉牌咧就直接话唔发牌。夏志信问原因冇原因，总之就系唔符合马会嘅条件， 咁問佢咩條件冇喎，總之你係唔符合咯，係嘛？唔撚使講啦，就係唔撚俾牌你啊嘛，係咪？所以喂，政府你估唔識學馬會啊？而家林鄭月娥同馬會勾結得咁緊要，係嘛？三十幾億， 冇錯， 30多億起個西九故宮，喂，佢咪直情可以用下諮詢模式嚟對付你咯，係咪啊？ 仲有馬會主席係邊個啊？ 夏嘉莉， 唔係夏嘉莉啦，係嘛？ 而家 仲係夏嘉莉咩？ 係啊， 仲夏嘉莉咩？哇，咁啊，直情啦，勾結曬啦， 係啊，冇錯， 係咪？又係姓夏嘅夏志信係嘛？ 係啊， 嗱，咁我用夏志信模式嚟對付你，你哋以後啊唔使選嘅自決派，曾經係自決派，又或者聲稱自決派，好似黑社會咁樣，係嘛？ 唔止啦、啊，啊，我哋分分鐘嚇、啊、建制派同埋呢個香港政府可以用呢、這個。商品说明条例将另外嗰两个政党都系连根拔起啊！ 哦，依、這个讲得啱啦，因为咧有啲网友就话咧，喂，依、這个有两个政党咧系完全违反商品与说明条例， 冇错啦。 因为咧你系有行骗嘅成分，好简单，人民力量。呢、這个名字绝对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啦！你又冇人民支持，又冇晒力量，系咪啊？你哋改名做到时你嗰期要将搵啲黑笔、双头笔，又咗个名 字，冇错。 因为你根本 唔系呢个系理想嚟啫，咁理想做唔到，咁冇办法噶。 冇办法，你唔符合商品说明条例嘛？另一个组织叫社会民主连线，你哋反社会，亦都唔冇民主成分，民意你哋视如浮云，或者系直情嗤之以鼻， 系啦。 咪又冇同市民连线，你三嗰啲六个字冇一个字系事实 嚟嘅， 根本就系失实陈述。 不过咁据闻咧，写文言入边。除咗嗰扎即係阻到喊嗰一扎行政委员嗰班友之外呢，其实其他嗰啲人都唔妥佢呢个决定㗎。 咁、哎、我唔 妥。咁係囉。 成晚嘅唔妥嘅原来。 唔妥 你就係咁你完全 社会民主连线㗎嘛。 你又唔社会又唔同民主连线嘅。 係啦。 你又唔连线过。 好夸张喎佢。 其实呢。 佢闹啲行为闹得好紧要，因为嗰话话乜有阻到阻交交到晕。 咁咪因为冇民主囉。党内都冇民主囉。点样同你争取民主呢？ 冇错啦。喂，根本咧，长毛啊，黄浩明咧，你点样翻去搞翻革马文、革命马克思联盟？你哋完全咧就唔符合社会民主要求。 其实咧，一个咧社会民主连线咧，应该改翻名叫做革马文。 系啦， 咁咧就人民力量咧，就而家咧就要改翻另外一个名。四五行动呢、這个全部符合翻晒佢哋而家实际嘅状况。 喂，因为咁有问题嘅。 四五中二十行动咯，或者。 其实咧，要讲翻一样嘢先。革马盟咧，原本系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咧、基本上系一个好点讲，系一个好激进嘅组织嚟嘅。其实长毛由革马盟转去社会民主主义咧，其实已经系一种退却嚟噶啦。你如果 即系修正主义。 啊！你其实已经退却， 即系中国克鲁晓夫 已经系退却，已经系退却咗噶啦。可以咁讲。但如果你而家咧咁样搞法咧，佢睇怕又要翻去嗰边噶啦。 冇办法啦，呢、這个冇办法啦。 翻去嗰边有咩用啫？总唔知你得唔到人民嘅支持，你什么都不是。 喂，你哋完全唔将人民放喺眼内，同人民日报一日一样，系咪啊？ 系啦， 咁要你嚟做乜嘢啫？ 都系虚假声明，人民日报唔将人民放在眼内。 系啊，即系前苏联有份真理报，真理从来未喺真理报存在过，系嘛？人民日报亦都一捻样，从来唔将人民放在眼内。你哋都系嘅，你哋亦都冇将人民放在眼内噶。 啊，最大问题就系佢哋而家觉得佢正确，你系你哋唔正确啫。 所以咧，呢两个组织咧，其实就算政府唔取缔佢咧，市民都会咧向佢哋投下不信任票噶啦。 系啦，你都睇到我哋嘅旺角站漫画啊，热血公民就变咗热心市民啊！ 哦，嗰个叫做咩？香港感染啊！我哋要 旺角站，我有 要买， 我有。佢出嗰日我已经买咗， 我买咗俾佢。系好正啊！佢咧呢个芒果佬同埋黄杨达咧， 胡咬 勾达咧， 沟埋一齐， 变成连体婴啊，一只连体怪兽啊！系嘛？哇！咁啊，呢个漫画十分精彩。我哋节目咧系诚意推介大家去买，虽然我哋冇任何 得益。 42蚊， 但系呢个咁，但系呢个已经唔符合现实咯。因为佢哋两个系狗咬鬼，狗骨唔系连体婴。 唔系啊，狗咬狗骨还狗咬狗骨，但系佢哋本身一齐作恶啊嘛。 呢个过去式嚟噶啦。 呢个系一齐作恶，虽然而家分开作恶啫，但系咧佢哋系已经成咗魔嘛，已经嗰、那个故事想话俾你知，大家佢哋已经成咗魔，系丧尸，系黄杨达口中嘅丧尸。你如果有粒子弹，你一定系打呢只嘅。 佢觉得啱嘅，其实咧啱，因为咧本漫画系黄毓民咬咗黄杨达， 令到佢变埋丧尸， 跟住两个黐埋咗一齐，变咗一嚿，好好笑噶！我哋一定咧，我哋要搵翻呢张相出嚟， 有得意，唔使我直头，我哋自己影一张摆上去。 系系，嗱咁啊，今次咧，我哋睇翻呢个郑松泰俾人告嘅事件咧，我就觉得好大机会咧系应该同律政司沟通咗，搞得到佢。 哦，唔系，应该咁讲嘅，因为如果要告嘅话咧，系律政司告噶嘛。咁、如果你话警察通知佢话要去落案告佢嘅话咧，呢、這个一定系律政司嘅决定噶嘛。呢、這个唔使，呢、這个唔系系冇怀疑噶，系唔需要谂有冇沟通噶。 因为律政司告你，佢个理据一定足嚟告你嘅。 系佢而且度咁计个度， 香港好少少，香港好少少。你知唔知咧？喺呢啲嘅香港就叫做即系普通法啦。如果你喺澳门，即系呢啲行呢个大陆法嘅地方咧，佢告得咧就真系90%+入嘅。香港已经好少少噶啦。你去到成文化地方就好大镬嘅。 即使而家佢告你，因为咧，如果喺地区法院判咧，多数即系大部分都系香港政府嘅人，你系输 Q 硬。 唔系，睇下佢喺边度判到边度上庭。如果你喺区域法院咧，就死鸠硬嘅。 系啦， 因为咧区域法院嗰啲咧， 钉官多， 全部都钉官嚟嘅。 钉官多，佢唔系话亲政府，而系话咧佢钉入嘅比率高咧，系由于佢第日升官。 佢系几乎单单都钉嘅，冇一个放嘅。系咪先？你讲嗰啲叫裁判，即系裁判处啊，即系譬如 地院 叫地区法院啦，嗰啲叫裁判处啦吓，嗰啲裁判官咧就有机会放嘅吓，因为佢可能钉啲放啲就唔会钉晒，但系咧区域法院咧其实得一个嘅啫，就系湾仔，就几乎钉鸠硬嘅，冇乜走得甩噶啦。 你要去到高等法院先至有得搞。 咁呢单案未必系高院审啩，我谂都系。 但系要上诉，但系要上诉噶啦。 但系佢已经拉咗你噶嘛，就判紧咗你噶啦嘛。 系啊，如果你判紧咗你半年四个月，只要超过三个月。 系啊，就即时除牌 啦。即时就搣柴噶啦嘛，立法院冇得做啦嘛，系咪？ 系啊，只要有案判到超过三个月。就可以咁你其实你上诉已经系迟噶啦。 系啊，上诉冇用，咪你使啲钱打官司咯。 咁佢呢一单有冇判咗三个月？如果判入唔入到咧，就未知。判唔到三个月亦都未知。 哦，如果要判，一定判咗三个月。如果要判啊，即系我估计啦，因为政府会计个数嘛。即使判你坐监三个月，剥夺埋你个位，你都冇办法吹到鸡出嚟。亦都冇人会支持你。 诶，唔紧要，热血公民而家改为呢个政党化啊嘛，咁应该嗰度可能会吹到啲人噶噃。 量血压啦嘛，系嘛？ 系啦， 每日50个公公婆量血压， 冇错啦。 两三个月，哇，掂晒啊！到时有几多人啊？千军万马，有千几个婆婆出嚟啊，系嘛？咁啊，呢次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原来未讨论呢个4年09个月呢单嘢，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